有的说真是好看不如饺子，难掩对污染指数爆表的无奈和气恼。但现在呢，已经找到了病因，环保法如何下猛药？那么被点名者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今天我们还将关注南京虐童案，这个案件今天上午在南京市中院开庭审理，目前庭审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在9月30号的一审判决中，孩子的养母李征琴因为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到底是谁在关爱孩子，谁在伤害孩子？情与法的交融是否会影响此案的判决？稍后我们将关注。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最近呢，东北的雾霾事件是持续引发了关注，有网友拍摄了一张沈阳街头的照片，在网上被疯狂的转载，画面上是无尽的灰白色的烟霾，但见有五个金色大字仿佛是挂在空中，这五个大字是东方饺子王，这是一家餐厅的招牌，因为在雾霾当中建筑轮廓几乎是不可见，只有这个招牌灯是非常的显眼，一时间这个照片也是引发了舆论和朋友圈的热议，拍摄者还配了一个文字说天空飘来五个字。那最近环保部连发了3篇通报，分别介绍东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状况，那近期东北地区重污染天气督查情况，京津冀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应急应对督查情况。在对东北3省的督查中，发现大量的环境保护的违法行为，包括齐齐哈尔市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或者旗下公司因为超标排放被环保部点名。那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进入采暖季的这个燃煤排放增加、秸秆焚烧、静稳天气等等多重原因都加重了这个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雾霾天气。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 PM2.5 浓度超标和燃煤有直接的关系，燃煤对 PM2.5 浓度的贡献率在61%左右，解决雾霾问题必须要加强燃煤企业达标排放的这个监管。环保部东北环境保护监察中心6个督察组进行督查时就发现了几方面的问题，包括部分的燃煤企业存放超标排放、治污设施建设不完善或者没有正常运行等等问题，燃煤供热企业锅炉环保设施建设运行问题突出，一些建筑工地没有落实防扬尘的措施。那针对上述问题，督查组已经要求地方环保部门依法严肃查处并监督其整改到位。那昨天媒体报道说，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当中提到，发生重污染天气时，各地可以根据需要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停止产生扬尘的相关企业和作业等等应急措施。应对重污染天气组织领导不力的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和人员将被严肃问责。那有评论说，被环保部点名的几家企业多是燃煤企业。我们知道，这个尽管燃烧秸秆对雾霾是有造成原因的之一，但它的程度远远不如燃煤来的爆裂。按照业内专家分析说，燃煤对 PM2.5 的贡献率在61%左右，但是为什么对于烧秸秆的农民，相关部门可以做到上午烧下午就拘留，而对一些出现大量环境违法行为的工业企业时，相关部门却只是点名了之呢？天空飘来五个字不是歌词所说的，那都不叫事儿，也不是网络照片上的东方饺子王，而是环保法何在这五个字。那么法规如何能够真正的亮剑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你好，郝律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东北的雾霾原因被揪出了，企业也被点名了，但是我们查查环保法当中也没有点名这两个字哈，这个意义，这个点名二字的法律意义如何呢？ 环保法呢的确没有点名两个字，但是点名呢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它的背后呢其实蕴含的是信息公开。我国的环保法是有明文规定的，环保主管部门呢是应当及时向全社会公布这个环保违法者的名单。为什么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呢？ 是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方面呢是警示违法的单位，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环保的违法，它的影响面是比较大的，它不是只影响了个别公民，它会影响到一定范围所有的人群，所以说呢，点名公开呢，在一定程度上是提醒大家注意，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嗯。那么根据新的环保法，已经找到了病因，怎么样来下猛药，这被点名者将来会承担什么责任吗？ 应该说点名呢仅仅是处罚的一个起点，肯定不是终点。根据新环保法呢，这个环保的违法企业以及相关的人员呢，主要是需要承担三个方面的法律责任。首先呢是行政责任，这个是主要是针对的这个企业，首先是罚款，然后还有呢责令改正，这个是必须的啊，光罚款不是目的。如果是这个违法的情况得不到及时的改正，或者违法的现象比较严重呢，就企业有可能被面临着责令停业，更严重呢就是可以关闭。这是行政方面的责任。第二个方面是民事责任。因为企业如果是存在这个违法的环保违法的情况，它很可能对环境以及环境中的人群造成了伤害。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说如果你污染了水源，那么有可能附近的养殖户，它的养殖的这个动物有关的家畜或者说是其他的会存在一些经济上的损失。另外呢还有可能对市民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那么这些呢必须是由这个违法的企业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如果有了损害后果企业来买单的。 对，这是肯定的。第三呢还有刑事责任。企业本身呢它不是自然人，没法对它进行刑事处罚。但是企业相关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呢可能会面临着刑事处罚。轻者做可能被刑事拘留，严重的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去判处有期徒刑，都是有可能的。 那需要有一些损害后果以后吗？ 一般来讲呢，这个任何的处罚都会根据他这个违法的情节的轻重，如果损害严重，那么他的承担的责任肯定是要更严重一些。那么轻的呢，有可能是如果能够及时改正比较轻，那么他可能就仅仅是面临着行政处罚。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说因为雾霾而负刑事责任的，包括民事责任的，好像都不多见。 这个目前来讲呢，确实是不太多见。但是民事责任这个，首先这个必须的，因为确实有实实在的受害者。这个我们目前看到也有一些案例在进行，当然可能比较典型的影响大的还比较少。至于关刑事责任呢，确实真的非常少，到目前还没有听说有比较大的有影响的案例。因为大家传统上还是认为这个环境的危害不像其他的刑事案件，像杀人抢劫这样如此的浅显的知道是违法行为。但这个观念我认为以后应该会得到改正的。因为环境的违法其实在某些程度上更甚于个别的小的刑事案件。 我们也可以等待这个事件今后的处理的一个结果。那么您分析雾霾病因更大的原因，背后更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呢主要应该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吧。一个是内因，就是主观方面。因为传统上大家都认为这个环境呢它并不属于某一个人，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违法现象，那么企业它的受的道德谴责可能相对比较少，因为它没有伤害到具体的某一位消费者。然后好像冤有头，这个没有什么债主来找他们讨这个债。而且呢因为可能大家大部分人也说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吧？既然环境污染呢可能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那我为什么去找这个麻烦，去跟企业来算这个账呢？所以说呢这种传统的思想可能会导致于大家对这个环境违法相对就比较淡漠一些。 过去现在都是一些出了很极端的事件以后才去查处，调查一些责任，才发现原来环境污染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损害后果。 是这样的。另外另一个方面，我认为当然更主要的，其实我认为还是一个法律上的原因，就是说出现类似的这种事件以后呢，受的处罚可能相对比较轻。也就是像刚才咱们谈到，没有听说大的案子说有人因此而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这种违法的成本它偏低，所以导致情况 相对出现的多。 嗯，就是说有些企业它有点无所谓， 对， 不害怕法律， 对，就是违法的成本太低。 嗯，所以这也是其实是雾霾这个背后更大的一个原因，是人们一个法律意识的问题， 对， 就是企业对于这种违法的认识的问题可能还存在一些偏差。 对，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备受关注的南京虐童案，今天上午在南京中院开庭审理。 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备受关注的南京虐童案二审今天上午9点在南京市中院开庭审理，目前庭审正在进行当中。9月30号的时候，南京浦口法院对虐童案作出一审判决，男童小宝的养母李征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那上个月李征琴的辩护律师将上诉状寄出，正式提起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无罪。那他认为李征琴承认打孩子不对，但他认为是教育方法不当，失手打伤了孩子，并已经取得了孩子亲生父母的谅解。律师认为一审判决采信了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那这个鉴定书的程序是违法的，鉴定意见错误，测量孩子挫伤面积时候只有一名法医，鉴定书也是一名法医写的。那其次呢，鉴定书的检验时间也是缺失的，道歉签订日期存在程序违法。孩子的亲生父母强烈要求不追究李征琴的刑事责任，办案机关不予撤案是违法。那么我们来听一段当时一审的录音，这是东方电视台的报道。 在自我辩护阶段，被告人李征琴对昨天不遵守法律秩序、试图自杀的行为表示歉意。他说打孩子是不对，为自己的行为表示内疚。对于法院的判决，他表示不服。2015年3月31日晚，李征琴因认为施某某撒谎，在其家中先后使用竹制抓痒耙、塑料制跳绳对施某某进行抽打，造成施某某体表出现范围较广泛的150余处挫伤。经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施某某躯干、四肢等部位挫伤面积为体表面积的10%，其所受损伤已构成轻伤一级。检察机关认为，任何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因自身弱小，更应受到社会和家庭的特别呵护。被告人李征琴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在教育过程中使用暴力手段，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孩子的身体健康，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被告人李征琴则坚称自己没有故意伤害孩子，不构成犯罪。 我对今天晚上打宝宝的事情呢，我是不可能打宝宝，但是我没有打宝宝。 李征琴称，孩子于2013年6月通过办理收养手续从安徽农村来到自己，但孩子一直没能改掉说谎的坏习惯。 今年3月31号晚，一孩子考试作弊并说谎，自己忍无可忍，于是先后使用挠痒耙、跳绳进行抽打，目的是为了让他记住教训，改掉恶习。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的轻伤一级的鉴定，被告人李征琴及其辩护人均表示异议。他们认为伤情最多为轻微伤，根本不够故意伤害罪的定罪标准。 我们咨询了很多的专家，都认为李征琴这个案子是轻微伤，最多是轻微伤，是轻微伤的话根本就构不成故意伤害罪。 当天在法庭外面，记者也采访了被打孩子的亲生父母，他们似乎并不责怪表姐李征琴的行为。 我表姐没有参与， 但是这个孩子身上不是有伤痕吗？那是您的亲生孩子呀。 哎，对。 那你他身上有伤痕，你不心疼吗？你跟我说两句呢。 这打孩子是教育。 他们希望儿子以后能够继续和养母李征琴一起生活。今天早上来自新华报业网的消息，李征琴这个案件一审之后，从10月28号开始，被打的孩子小宝却突然离开了校园，至今没有返回。原因何在呢？学校老师说，小宝是突然离校的，并没有打招呼，老师们也很着急，给他父母打电话，对方却说呢，付不起房租，小宝不想上学为理由拒绝返校。然而，那么记者采访当中了解到，小宝在一家南京这个租房的这个房租是由浦口区街道办支付的，另外他们还每月支付给小宝生活费呢。那记者了解到，小宝辍学当天，他的生父还有这个养母李征琴的姐姐带着他就到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检察院等司法机关门口举牌求助，牌子上印着大字，妈妈我想你，妈妈你在哪里，我不想回农村去，救救我吧，救救妈妈等等。不让孩子上学，让孩子在司法机关门口举牌，直接或间接参与所谓的这个救母行动，是否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呢？他父亲直言说没想过这个问题。那不仅如此，这个阶段小宝的生父母及其律师也频频向媒体发送小宝生活被打乱的这个消息，有内行人士分析说，这都是为了二审开庭做舆论上的铺垫。而有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司法人员表示，如果想用孩子作为这个案件的一枚棋子，通过绑架舆论的手段来和法庭博弈是愚昧的，司法公正不容侵犯，想利用孩子做医闹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那中国妇女报今天早上也发表文章说，用零容忍喝止虐童的棍棒，教育方法不当，这好像是一个万金油，总是被施暴的家长们拿来抵挡愤怒和指责。那这几个字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为你好，为孩子好，几乎是所有针对儿童的家暴当中我们都能够推出这样的逻辑。那问问这些父母，你是否敢向别人的孩子挥起拳头吗？答案不言自明，理由并不是事不关己，而是顾及法律的威慑力。那从李征琴的庭审现场失控啊、哭喊、哭闹、喊叫，甚至出现企图自杀等行为看，他并没有真正的反省和悔罪。更有评论认为，实际这刑期的判决是不近人情，说强调清官不该染指家务事。中国妇女报的文章说，对虐童性质的低估和误判导致这类违法行为惩戒不力，由此酿成的不幸时有发生。为了让家长放下手里的棍棒，我们太需要一个案例来警示全社会，让所有的爸爸妈妈懂得怎么样做父母，明白孩子不是手中的玩偶，不能喜欢了就抱在怀里，不如意就抬手就打。父母要记住，爱孩子是权利，更是义务。用棍棒教育的后果是施暴者自己要接受法律的教育。我们希望法院不被亲情所绑架，以儿童权利最大化为中心，以公正的判决就此立下一个界碑。从此以后，无论父母多想这个所谓的带引号的为你好，都不敢举起棍棒。那么最近河南还发生了一起骇人的事件，一个13岁的女孩子怀疑是被母亲打死，那护士说当时抹孩子的眼睛抹了好几次都合不上，孩子是睁着眼睛走的。那据说这个孩子呢是因为和同学发生冲突了，学习也不尽如人意而被父母殴打。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你好郝律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现在庭审还在进行当中哈，我们还没有看到审判结果。那一审是李征琴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您现在分析二审会有变化吗？ 二审有没有变化呢？关键看这个对本案的关键证据的认定问题。因为法院判决必须以事实为依据，那么从本案来讲呢，目前存在的一个争议就是说呢，法院认为呢，这个轻伤的鉴定没有问题，而被告的律师呢，认为这个鉴定书呢存在着一定瑕疵，所以说呢，他们的策略呢，我听起来是想否定这个关键证据，因为如果这个证据否定了，就没法认定 没法构罪了。 对， 一个是轻微伤，一个是轻伤害。 对，因为这两个直接是分歧是很严重的，如果是轻微伤呢，它就不构成刑事犯罪，如果是轻伤呢，就是犯罪，就是说这是一个门槛的问题，能不能跨进来。 那么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焦点，就是说这个鉴定程序是违法的。那我们从目前报道披露看，您分析呢？ 这个鉴定程序，我认为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瑕疵。那么这个违法程度是不是，或者说这个准确的说，我们说他这个瑕疵的程度是不是可以足以让法院否定这份证据，不予采信呢？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这个证据，还不好判断，具体还是应该由相关法院根据事实来全面的来考虑。 他这个报道说，只有一个法医签了字，另外日期鉴定日期和其他日期也不符，等等等等。那如果说这个程序是违法的话，那么这个鉴定结果就作废了。 如果程序存在着严重的违法，那确实是对本身的结果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个我们目前看到的信息呢，应该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提出来的， 他自己提出来的。 对，所以说呢，我们还不好全面判断全部的有关事实， 看法院是不是认定这个结果程序是不是违法的。 对，因为有的人他说的观点，他可能是代表自己判断。如果从全面来讲呢，也许是这样的，也许不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这个孩子的这个伤情是亲生母亲造成的，包括前几天出现了一个河南一个女孩子怀疑是被母亲给打死了，那这种情况下，就家人之间这种伤害案件，母亲也要承担责任吗？ 这是肯定的。因为大家通常可能有一种误解，认为自己生的孩子嘛，对吧？自己可以进行来管教，因为别人也没有义务管教。所以说呢，可能有的时候管教的就比较严厉啊，因为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但是呢，这个也许在古代它是不违法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在啊，根据我们中国目前的法律呢，任何公民他的生命健康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他和你有任何的亲属血缘关系，你都没有权利来损害他的生命健康权。 像法律所规定的，够了轻伤害的结果，那就要负法律责任。 是这样的，如果是轻微伤呢，尚可以做民事的调解处理。那如果是轻伤的话，那必须得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但家长有很多这个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觉得我是为孩子好。那么家长对孩子的所谓这种教育惩戒，我是为了教育这个孩子。另外就是伤害到孩子，那如何判断他是否合法？怎么也掌握好这样一个度？ 这个度其实很好判断，就是你不要把他当作完全由你任意处置的你自己的孩子，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在法律面前跟你拥有完全平等权利的一个公民，你不能够做出任何对对方啊或对你自己的孩子有身体伤害的这个程度，这个他的权利和任何一个普通的陌生人对你的权利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其实父母还是需要用一个法律的这个理念来看待这个所谓教育孩子的问题。 对，是这样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基本的原则还是应该随时都记住的。 因为现在很多父母都一个很顽固的观念，觉得我自己的孩子我可以自己教育管教，可以打骂，任何人都管不到，这其实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 对，不仅是孩子，任何家庭成员，包括配偶，也是这样的。任何人没有权利来享有超越法律上的这种 影响他人身体健康的权利。 对，另外今天早上媒体报道说孩子已经辍学了，然后到司法机关去举牌子说救救妈妈，我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就表达了愿意跟养母还生活在一起。那么也有评论认为这是一个舆论的绑架啊，觉得绑架道德。那么这种情况妥当吗？会不会影响判决？ 我认为一个合格的法院法官不应该受这些舆论的影响。当然具体到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考量吧。总之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根据这个案件本身的事实和法律来处理相关的问题。法律有时候会适当的考虑人情，但是关键还是要从这个考虑法律的严肃性和一致性的角度来考虑。 那当初一审的时候是判了半年，是不是也考虑了李征琴也承认自己打孩子了，另外呢孩子生父母都没有追究李征琴的意思，原谅李征琴了，那跟这些情节有关吗？所以轻判他。 我认为肯定是有关的。因为像这种案件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一般是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6个月的显然是比较从轻的处罚，应该是考虑到被告可能有自首以及取得了被害人生父母谅解这两个重要的可以从轻的情节。 那这个案件为什么会引发这么高的关注，还有哪些深远的意义呢？您分析。 我认为呢，我们中国有句话叫虎毒不食子啊，所以如果任何人对自己的孩子如此的大打出手，应该是触动了大部分人内心深处这个比较脆弱的部分。而且呢，其实如果我们从律师的角度看呢，这种案件其实一直有发生， 对， 但因为现在我们社会发展嘛，这大家这个信息取得更加容易， 网络时代了， 对，所以很多人了解到这种案例，而且容易把类似的案件集中起来，认为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现象。其实呢这种现象应该说一直都是存在的， 不是因为现在而出现的。 对，只不过是大家传统上更认为自己的孩子嘛，自己似乎是享有一定的超越别人的处分权，所以对这个事情不重视。那么现在大家重视其实本身也是一件好事。说明大家对这个人权对生命健康权的意识比以前提高了， 特别是家人之间这种权利。 对， 很多人觉得我们家里人之间矛盾你外人不要去管，法律也管不到，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认为我们亲情的关系似乎比西方人那种法律的关系更有温情，更符合我们的这个道德和文化传统。但是我们的确是有比西方文化更亲密的这种亲情关系，这是我们的优点。但是呢不能以这个为借口然后就享有对其他对家人身体伤害的权利，这个完全是不对的。 要多顾及被伤害人的心情， 是这样的， 社会影响是什么。 对， 所以即便是亲情的关系也是要以法律为底线的。 对， 它是一个法律社会的一种法治思维方式吧。 是，这个观念我认为是必须应该改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点评嘉宾，来自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人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Hello， 主持人，我是你的粉丝哦。 Hello， 主持人，我超爱听你的节目。 想跟喜爱的主持人面对面 say hello 吗？10月29日，邀您相约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表彰典礼盛大来袭， 10家优秀主持人新增7个单项奖一一揭晓， 还有神秘嘉宾亲临现场。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点击评主持人，填写报名表获座抢票。 我们等你来。